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今天是周末，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提醒大家，从本周起一直到五月份，北京169处公园风景区将变身花海，近千种的春花陆续绽放，北京最美的赏花画卷即将展开。比如现在明城墙遗址公园的近千株梅花，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的5000多株海棠花都已经盛开，还有百望山森林公园将举办山花节，大家可以欣赏到连翘、山桃花、山杏花、碧桃等30多种春花。如果您想走得远一点，可以去郊区，比如在怀柔、慕田峪长城、延庆八达岭长城等风景名胜区，可以看到山桃花和山杏花等等。除了春花，大家还可以去看郁金香。近日2018年国泰郁金香命名4周年纪念展在中山公园棠花坞举办，画展分为亚洲展区、荷兰展区和俄罗斯展区，这3个展区一共布置了6组插花花艺作品、3组大型花卉布景作品，一共展出30多个品种、5000多株郁金香、风信子、洋水仙等球根花卉。这次花展将在4月下旬结束。第六届北京农业嘉年华正在昌平举办，本届农业嘉年华将举办时间一直持续到5月13号，地点是在昌平区的兴寿镇草莓博览园。今年农业嘉年华一共设置了3管2园、一带一谷一线8大板块，打造了180多个创意农业景观，汇集农业新优特产品660多个，还有130多项创意体验活动。我们再来关注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消息。明天中午的12点，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将在淘票票上开始在线售票，近500部中外影片将于4月6号到22号集中展映，期间还安排了近80场映前映后主创学者与影迷的交流活动。来听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北影节展映影片每年都会受到大批影迷的关注。3月28号提前开售的套票中，《黑暗骑士3部曲》7秒售罄，《X 战警》系列14秒售罄。而4月1号，全部展映影片都将开票。本届北京展映有18个子单元，包括致敬大师、获奖精粹、修复经典、环球视野等。北影节一直在追寻中国电影的美学风格。中国电影资料馆最新完成的 4K 修复版《盗马贼》《黄土地》将举行首映。同时，北影节也关注国产电影新力量。新生代导演拉华加自编自导的《旺扎的雨靴》，刚刚获得第47届鹿特丹电影节金虎奖的《北方一片苍茫》等都将展映。同时，观众还可以在科技单元中看到约30部国内外最新特效电影。观影以外，还安排了近80场映前映后交流和沙龙讲座，其中导演田壮壮将出席《盗马贼》映后，戛纳金棕榈获得者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将亮相影片《魔方》的映后活动。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来关注天气情况。这个双休日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稳步上升，其中扩散条件从今天开始转差，明天空气质量可能会继续下降，出行前请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 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了。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送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在日本，松下幸之助被称为昭和年代的经营之神，而稻盛和夫被誉为平成年代的经营之神。他与松下幸之助、本田公司的本田宗一郎以及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被称为日本的经营四圣。这位出身于贫寒之家的技术员，27岁创办京都陶瓷株式会社，52岁创办日本第二大通信公司，而这两家公司又在他的有生之年进入世界500强。78岁重出江湖，将破产的日航扭亏为盈，创造了经营的神话。现如今，他的经营和人生哲学影响着全世界的青年创业者。而为他翻译过50多本著作的中国企业家曹秀云，在研究稻盛哲学的17年后，出版了著作《稻盛和夫记》，以一名中国企业管理者的视角，深度解读了稻盛哲学，为读者揭开了经营之神的神秘面纱。曹秀云1992年创办6家企业，现为稻盛和夫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先后翻译了稻盛和夫的《活法》《干法》《心法》《稻盛和夫的哲学》《阿米巴经营》等50多本著作，仅《活法》一书的销量就超过了250万册。今天的诵读小站，让我们一起走进稻盛哲学。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欢迎曹老师。 谢谢。 稻盛和夫的每一本著作的旁边都会有一个审校翻译曹秀云。在聊您的这本《稻盛和夫记》之前，我们先来聊一个问题，就是说您是怎么接触到稻盛和夫的？一个中国人啊，给一个日本的企业家写传记，然后呢研究他研究了这么多年，到现在有20多年了吧？ 17年。 研究他研究了17年。然后为他出版了，我觉得不止20多本作品吧，现在应该有40-50本了。跟他是怎么结缘的？ 就在17年以前，在天津，是当时的国家经委组织的叫第一届中日经营哲学国际研讨会。 嗯， 稻盛带了大概70-80个日本企业家，那么江苏省企业家协会当时就推荐我来参加这个会议。那么在那个会上，我认识了稻盛。听他讲的这个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这个主题报告，因为我是92年我自己办企业的，我有好几家企业，中小企业也办得比较好吧，当时我自己我认为。另外在这之前，我曾经2次到日本去学这个 MBA 那套，但是我听了稻盛这个讲演以后，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还有这样的经营者，还有可以这么来经营企业。当时我有一种感动，总感到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动。首先，他把经营这个两个字跟哲学两个字挂钩。经营哲学这个说法前无古人，我们知道科学管理嘛，他就说经营是需要哲学的，人生是有方程式的，判断事情是有基准的，办企业你要明确办企业的目的的。像这些话我以前从没听过，自己办企业因为从来没想过的，虽然自己没思考过，但是我觉得我一瞬间我就稻盛讲得太好了，我就觉得这个人一见如故乡，相见恨晚了，叫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像找到知己的感觉， 契合人生真理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就到日本去了，拜访了那个他们的京瓷公司，拜访了盛和书的事务局总部，我买了当时稻盛所有的书出版的，包括他盛和书一个两个月一期的杂志，都如饥似渴来。这个因为他是用思想家的头脑来总结企业家的经验， 这个感动不是普通一般的感动，是刻骨铭心的感动，也不是一时一世的感动，是长久反复的感动。感动多了积累了，他就有一种冲动，要给大家分享这种冲动。所以当时没有人介绍到什么，他的书翻译都不好，也卖不掉的。我说我来做做这个事情的。另外呢，就是道生有些讲演要到中国来讲演，我认识他之前他到中国来了已经20次了，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人太了不起了，精英之身，人生之师，但是他是个日本人，一个语言障碍，我是懂日语，因为我也经营了企业，这也是有利的条件。 稻盛和夫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出生于1942年日本鹿儿岛，鹿儿岛大学工学部毕业。贫寒出身的他，在家中七个孩子中排行老二。全家靠卖盐卖肥皂替人加工纸袋度日。稻盛和夫的前半生挫折连连，幼时患肺结核险些丧命，青少年时期中学大学就职考试一路落地，好不容易在县立大学学了应用化学，立志从医，进公司时又不得不改行从事无机化学，一切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命运的某种安排。最后成就稻盛和夫事业的就是无机化学中的工业陶瓷。27岁创办京都陶瓷株式会社，52岁创办日本第二大电信公司，78岁重出江湖，将破产的日航扭亏为盈。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涵盖了生活态度、哲学思想、伦理观等内容。他建议选拔人才的标准要把德放在第一位，勇气第二，能力第三。他指出，热爱是点燃工作激情的火把，无论什么工作，只要全力以赴，就能产生很大的成就感和自信心，而且会产生向下一个目标挑战的积极性。成功的人往往都是那些沉醉于所做事情的人。他说，如果要寻求我成功的理由，也许就是我的才能不足，但是我有一条单纯而坚强的追求人间正道的指针。在我手里拿到的最新的这一本《思维方式》啊，这是东方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这本书。您在首页当中写序的时候哈，特别写到了人生点儿工作的结果等于思维方式乘以热情（括号努力）乘以能力，写到了这样一个方程式。而且您在《稻盛和夫记》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孔子、孟子如果生在当代，他们很可能要做稻盛和夫这样的人，既是哲学家，又是企业家，究天人之际，为生民谋福利。 稻盛他出身是科学家，出名是企业家，但是我认为他本质上是个哲学家，而且他跟一般的哲学家不一样，他是一个彻底追求正确思考和正确行动的哲学家。他把他的丰富的经营实践上升到所谓哲学的高度，成为经营企业的普遍正确的原理原则。他讲的东西都是很接地气的。 您觉得为什么稻盛和夫是哲学家？ 首先他喜欢思考，他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年轻的时候就写了两个字，叫思考。他很喜欢我思故我在这句话，就是我存在的价值在于我能够思考。如果工作当中、生活当中、经营当中每天都要碰到问题嘛，凡是触动他的事情，心里一动，他不会轻轻放过，他要思考为什么会心动，要思考这个事情包含的真理吧，正面把它提炼出来，这所谓哲学。那个特别比如他总结的这个方程式，我们成功的说法有千百万种， 对， 像他这样总结成功方程式的这个没有的。 在我小时候哈，比如说我们老师经常会跟我们说一句话，叫做成功等于99%的努力加上1%的天赋。这是谁说的？这是爱迪生说的。但是稻盛和夫说了同样一个思维方式的工程式，但是它是另外一种方式，人生和工作的结果等于思维方式乘以能力乘以努力。 而且他这个是能力是从白痴到天才，0到100分，这个很多智商啊，你的健康状况啊，运动神经啊，音乐细胞啊，这个有很多先天的东西，但是有个人差嘛，0到100分。你比如说懒汉到劳动模范，他也0到100分，但这个不是先天的，可以自己的意志来决定的。关键他还有一个叫思维方式的，我有时候把它翻译成思想人格，这个他负的100分到正的100分，这个三个是相乘的。 哦，没错。 就是你再有能力，你再努力，如果你的思维方式是个负数，那么 乘出来更是负数， 结果是一个很大的负数。 嗯， 你比如我在写那个书里面，我讲到希特勒这个例子的，他是一个天才，他的演说能够当时的德国人民热血沸腾的，他努力到疯狂的程度， 但他法西斯思想复的嘛，所以成出来是一个巨大的复数，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嗯， 他消灭犹太人，要称霸全世界的。 嗯， 所以这个思维方式特别重要，因为我们每天每个人都在思考问题嘛，就什么叫思维方式，就是想这个想那个。实际上我们自己不管你意识到没有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是按照某种自己的思维方式在思考，在判断的。 没错，这种思维方式或者潜意识，就是其实你是在他的操控之下来看待事物，来看待世界的。我们刚刚聊到思维方式，那其实想问问曹老师，您写了两本关于稻盛和夫的书，又翻译了四五十本稻盛和夫的作品哈。那您觉得稻盛和夫到底有哪些独特的思维方式是可以被我们学习的？ 首先这个方程式，我们人生好像很复杂，企业经营谈功效，人财务啊也很复杂，但实际上倒是很简单，太简单了。 嗯， 一共只有这三个要素的，能力、努力和 思维方式。 如果能力是有先天性的为主的，稻盛说他的能力只有60分的，只要你把其他两个因素做大，这个成绩可以很大。你把努力叫付出不要任何人努力的，可以做到接近100分。思维方式做正做大，也可以接近100分。所以相乘的结果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所以他和他的就是创业者，他是一个地方大学的毕业生，20个是初中生。几个高中生能力都是很普通的人，与他们为核心居然搞了2个世界500强企业的。 您在稻盛和夫记当中其实特别写到了，就是稻盛和夫独特的哲学观念和他的思维方式，但您也说到了，其实说到思维方式或者说到他的哲学观念，有一点是最重要的，第一点您写到的是实践，就是说从一个总结为思维方式的，总结为哲学观点的这样一个方法论，到了解它，再到能够实践到你的人生和工作当中，成为你自己的东西，这个路程是不是很漫长，需要多久？ 这个因人而异。有的人叫心有灵犀一点通，因为他本来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对自己的这个看法有时候动摇嘛，不是很坚定。稻盛这么一讲，哦，原来这个经营之神也是这么讲的，他就这么做的，他的成果证明了这个是正确的，我这么干就行了。但是有的企业家他也很认同稻盛，但是就是你讲的，他要实践，首先改变自己的，这个不容易。他原来有自己一套，他好像做得也不错，要接受，因为这个思维方式的核心啊，是利己和利他的平衡。办企业究竟是为了什么的？单单为了自己个人的目的的话，他接受不了这个稻盛这一套东西。能不能接受，能不能血肉化，能不能在自己的生活工作经营当中实践，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稻盛讲了一句话，我第一次碰到他，就这句话把我感动了。他就说那个方程式当中有一个思维方式嘛，思维方式换句话讲叫一个判断基准，从利己到利他可以负的100分到正的100分，就判断失误是一个基准的，比如这个杯子多重，你说多重，我说多重，不一定正确，但是目测有个人差嘛，不一定正确嘛。稻盛说判断失误有基准的，判断一切失误都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基准，只要遵照这个基准来判断，所有的事情马上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个话把我感动了，我就实践这句话了。稻盛提出一个翻译成中文就7个字，周围人何为正确，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周围人应该正直不应该虚伪，应该勤奋不应该懒惰，应该谦虚不应该傲慢，对不对？应该知足不应该贪婪，应该利己也利他，不应该自私自利。 就是说我们要按照良知来判断我们所遇到的事情它到底是否正确。良知其实每个人都有，只是有些时候我们会被一些东西蒙蔽了双眼，但其实良知才是最智慧的，打开智慧宝库的第一把钥匙。 你说的很对，或者换句话讲，就是不是以利害得失来判断，是以是非善恶来判断。 是非善恶，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至善至恶是良知嘛。稻盛喜欢用真善美这个3个字。我们人内心啊，利己心和利他心，贪嗔痴或者假丑跟真善美是同居的，就是无意识的判断对我是否有利，利己。所以你需要这个基准，对你有利，对人家也有利，对这个社会也有利。 我其实感觉到一点啊，稻盛和夫很多的哲学观点或者治理企业的观点其实都来自于传统文化，这个传统文化其实在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之。 这个话应该这么讲啊，稻盛他也很谦虚，实际上他对我们的孔子、孟子、老子、蔡根谭，了凡四训，包括易经里面的东西，他不但拼命吸收，而且用于实践，给我们做出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有亲戚感嘛。就说他老是讲我们日本人向中国学习了1000年，而且中国人是从根本上教我们的，根本的道上教我们的，所以我要把我自己实践中国圣人贤人的这个智慧啊，在企业经营当中的经验 告诉中国的企业家，让他们少走弯路、嗯、这个是一个方面。但是从我研究稻盛啊，他的哲学的起点还是他的实践。他在人家那打工的时候有发明创造，他思考这个发明创造从哪里来的时候开始有他的哲学、嗯、后来看了中国或者看了那个儒释道里面的东西，好、哦、他们多少年前500年以前王阳明已经讲到了这个事情的殊途同归。 其实说到了您这本书当中，我觉得一上来先写到的一个就是中国为什么会出现稻盛热，我也挺好奇的、 哎、 大家都在学稻盛和夫，您觉得是为什么？ 好、刚刚开始，我认为主要是两个原因、 嗯、您觉得是刚刚开始？ 刚刚开始方兴未艾、 但是好多朋友会觉得，年轻朋友说，哎呀好像已经有点过时了。 对，等一等回答你这个问题啊、 嗯、 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稻盛和夫本人和稻盛哲学本身的魅力， 嗯， 它的吸引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中国企业家的精神需求。就是说稻盛这个魅力怎么讲啊，一个他搞了3个世界500强企业的，这个全世界没有的，很注目，本身是引人注目。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他不但把企业搞成功了，像晋驰57年一直是高收益企业的，而且他总结了这个背后道理，总结出他的独特的哲学和实学，这个一套东西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都可以学，很简单啊、我们也很多人也学了也用了，很有效果。第三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他很多的东西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 嗯， 我们感觉比较亲切的，他用了计算之家有余清啊，什么了凡四训的故事他一直讲。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为什么稻盛热，他的那个一言一行把我们感动了。每次来除了1个小时他要讲演之外，他8个小时他坐在地下下面听每个人的发表，还要点评有时候的。 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觉得，哇，感觉稻盛和夫是10年前大家追捧的一个企业明星或者偶像，现在会不会有点过时？ 这个不但不过时，不但是现在，而且将来不会过时。因为他讲的是，当然他坚持是57年了，贴地的35年了，他这个日航嘛才几年以前的事情了、嗯、因为他讲的那个方程式啊，他哲学的核心讲的那个判断基准，作为人何为正确，作为人何为正确， 嗯， 这个是超越国界的，也是超越时代的。比如我们年轻人现在有很多苦闷， 嗯， 比如碰到挫折怎么办呢？他讲得很透彻，他那个时候命运不好，连连的挫折，在人家那里工资发不出来，工会老斗争，内讧，都一起发牢骚，都走掉了，那他也找不到其他去处， 嗯， 怎么办呢？这么恶劣的环境条件下自己怎么办呢？他说我每天说老板的坏话，骂这个社会不公平，嫌我自己家里穷没有门路，感叹我的命运不好，一天到晚心里想这种消极的东西啊，除了是自己的情绪更加消极之外没有意义。与其如此，把我年轻人的热情啊投入到眼前的工作当中去，投入到研究当中去，因为排除了杂念嘛，全身心投入，他就发明创造，他就喜欢这个工作了。投入跟喜欢，喜欢的更加投入，投入的更加喜欢，出现这种良性循环以后，像这样的思想，比如成功以后不能傲慢了，不能骄傲，要谦虚。他有很多他的核心的观点，就是才能不可以私有化的嘛，这个才能是要拿来为大家服务的。嗯， 正当京瓷公司急速发展，开始在大阪证券交易市场二部上市时，公司税后利润已达到了10亿日元，而稻盛先生的年薪仍只有区区几百万元，比一般的高管高不了多少。这时稻盛先生的心里也产生了不平衡，他说，是我的技术为公司创业打下了基础，是我夜以继日的忘我工作促进了企业的发展，是我的才能给公司带来了成功，获取与贡献相对应的报酬，难道有什么不对吗？这些想法曾在我脑海里闪现。正当稻盛矛盾烦恼时，他读到了《西厢遗训》，他犹如醍醐灌顶，当头棒喝。幸好当时我已悟得，才能属天赐，不得据为己有，不能把才能视作私人资产，这违背了上苍的意志。我应该将自己的才能贡献给员工、股东、客户以及社会。当京瓷股票上市时，稻盛和夫一反常规，放弃了让自己财富大幅增值的机会，选择发行新股，收益全部归公司所有。此后稻盛常把公司比喻为一个剧团，剧团有主角有配角，还有人负责道具、化妆、服装等。公司也一样，根据个人的特长承担不同的职务。在京瓷，稻盛是主角。为什么当主角？稻盛说，也许因为自己有一点经营才能，

那个我不是真我，但是那个人很顽固，为自己的，很嚣张的，所以我要时时要抑制这个事情，要让我的良心良知来出面来判断事情嘛，来做主嘛，就因为他是用的诗文的，而且这是一个大的文豪，道生觉得用他的话来讲也很有说服力的。 嗯，您在《稻盛和夫记》当中其实也写到了稻盛和夫人生当中的很多很多的经历，做人和做事儿，包括经营哲学和人生哲学，这里边就提到了刚刚您说的那个问题，袁了凡的人生观，为什么稻盛和夫会非常的喜欢呢？ 稻盛办企业的时候拼命在思考怎么把这个企业办好的，同时他拼命的思考人生的问题，人生是怎么回事，我们人应该怎样来度过自己的人生，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个是最基本的问题，他要把它想清楚。那个时候他读到了了凡四训，一下子就吸引了稻盛，吸引了稻盛以后就一个观点，我们的人生是什么，我们知道人生是什么，我们才会晓得怎么去很好的度过自己的人生。他就是人生啊，有两个元素，一个叫命运，为什么我人生当中发生那么多事情，这个科学不能解释的，这个叫命运，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与时俱来的，这个是父母给的还是上帝改革，这个说不清，但是它是客观存在。稻盛说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就认识到命运的存在，这个我们顺着这个命运走了，但是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我们在人生当中顺着这个命运走的时候会碰到各式各样的事情，那么你在这个事情你怎么处理，怎么思考怎么处理，会产生一个结果，那么不断思考不断处理，不，大家因果吧，就会积累起来，你如果你碰到的问题你想好事做好事，持续的想好事做好事，你就能够改变命运的走向，因果100%在我们自己手里，命运不是我们掌握的， 就是相当于如果我掌握了因果法则，我就掌握了我的命运。 对对对，也可以这么讲。但是为什么一般的人又不相信命运，也不相信因果呢？好像这个人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人，他日子也过得挺滋润的嘛。那个那么老实的人不是也吃亏嘛？这个因果报应，这个法则不灵嘛的。稻盛就说有两个因素嘛，有两个因素就是四种情况比较复杂。比如说这个人，他命运很好，所以他现在做一点坏事，哈，表现不出来。红云高照压在那里的，但是他持续做坏事，做大坏事，他还是要倒霉的。相反，这个人命运不好，像稻盛这样命运不好，家里穷啊，那个时代的背景啊，教育背景啊，不公平、啊、很多，但是他不但做好事，而且做大好事，最后扭转了他的命运。这是两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这个人命运很好，他也做很大的好事，他可能马上就上去了，飞黄腾达。这个人命不好，他还老做坏事，还做大坏事，马上可能就抓起来的了。因为四种情况就把背后的本质啊，现象是混乱的嘛，就把这个现象背后的本质就掩盖了。本质是什么？本质就很简单，就命运你没办法掌握，因果100%也你掌握，你就要坚持，从一种信念，想好事做好事做彻底，你就能改变你命运的走向。成功方程是什么？是一个因果方程是吗？你把所有方程分数做正做大，把努力做大，把你天赋的能力发挥出来，潜在能力发挥出来，你这个结果就可以很大。人家说他老是精英之神啊，什么精英之神，我才不是是神呢。只要同我一样的想法，像我一样努力的话，你们也可以成神嘛。 稻盛和夫曾经在他的新书《思维方式》里这样写道，我经常说，不管遭遇怎样艰苦的状态，也绝对不能对自己的人生和企业的将来持悲观的态度，不能发牢骚鸣不平，不能怀有阴暗忧郁的情绪，更不能怨恨嫉妒憎恶，这些负面的思想会让我们的人生暗淡无光。人生过得幸福的人都持有积极的思维方式，即便别人看来是灾难般的境遇，但他们照样乐观开朗，积极面对，甚至把灾难看作促进自己成长的机会，因而心存感谢。世上的一切现象都是由自己的心灵和思维方式招致的，因心灵的状态及思维方式的不同，人生和工作的结果就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变。对未来抱有希望，乐观开朗，积极行动，乃是让工作和人生都变得更好的首要条件。20世纪初，英国著名启蒙思想家詹姆斯·艾伦在其著作《原因和结果的法则》中这样写道，与心地肮脏的人相比，心灵纯洁的人更容易达到眼前的目标和人生的目的。心地肮脏的人因为害怕而不敢涉足的领域，心灵纯洁的人随意踏入就轻易获胜，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因为这句话真切地表达了人生的真理。环顾我们周围，看上去并不聪明的人，由于基于信念，敢冒风险， 持续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结果获得成功的案例很多。相反，头脑敏捷，运用聪明才智，深思熟虑后推进的事业，最终却遭遇失败，这种案例也不少。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在哪里呢？那就是有没有纯粹而强烈的愿望。纯粹而强烈的愿望所带来的信念，拥有超越一切智慧、一切战略战术的力量。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拥有高尚的人格，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要靠自己的意志和努力，掌握正确的思维方式，塑造高尚的人格，不断磨练自己，度过美好人生。希望我的书对抱有这种愿望的人有所帮助。还有一段话写得挺有意思的，说才能不可私有化，才能属于天赐，不得据为己有，才能由上苍偶然授予自己，上苍要求将它回报世人，回报社会，将它视作私人财产而独享恩惠，就违背了上苍的意志。我应该将自己的才能贡献给员工、股东、客户以及社会。这个才能不能私有化这件事儿，我觉得稻盛和夫确实做到了，而且是最大化的做到了。但是其实很多朋友也很好奇哈，第一次听说这个观念，什么叫才能不能私有化？ 这个观念是稻盛哲学当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嗯， 就谦虚的本质啊，他也稻盛也傲慢了。这个是我的技术，我技术创立了这公司，是我业余记者拼命奋斗，企业飞速发展，是我的能力让这个企业获得了成功。那么我获得我与我的贡献相对应的相相称的报酬，这个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他那个时候也这么想，但是他是个思考问题的人，他觉得这个实际上很危险的一种思想，傲慢情绪，功劳是我的，他就会懈怠，那个就会傲慢，一傲慢他就会脱离群众嘛，大家敬而远之嘛。这个成功为什么成功啊？因为你谦虚，因为你努力奋斗嘛。所以他就觉得我们老天造人的时候啊，也造各式各样的人。有一部分人就是叫他来做领导人的，他又给了他的这个才能，这个才能不是让他独享这个，让他过得好就行了，为大家服务的才能不是我的，是上帝偶然赋予我的，我不能据为己有，用这个才能要为大家服务的。他这样的话，实际上他这么想的，这么做的，受到他全体员工客户的信任和尊敬，他就能持续成功。如果这个好像我都是我的贡献，我应该拿得多，我拿得现在还拿得太少的，我全部应该是我的，我给你们饭碗。如果这样的心态的话，他这个企业不能做大， 嗯， 全体员工不能认同。我们比如有些企业家，当然有跟稻盛基金的也有，有些人这个也怎么这个才能嘛？不要说才能是私有化，有的我的权利还要私有化呢的，就叫做公共权利部门化，部门权利私有化， 个人化， 个人化的、 嗯。对，说到一个人的成功，难免会有膨胀的时候，这是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因为毕竟成功是少数人，成功是精英，成功在很多人看来是被人羡慕的对象，但如何在成功的过程当中把握好自己，这个稻盛和夫给我们上了一课，您这本书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观点，也值得我们去学习。咱们最后再说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呢，其实是说到了现在的年轻人，因为您是在20多年前吧接触到稻盛和夫，那个时候您应该是中年了吧，其实他也是改变了您的人生，所以我是想问您，在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们创业，他们工作，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如何去利用稻盛和夫的一些哲学观念，助力梦想实现？ 这个稻盛和夫他开始也不是这样， 嗯， 开始也是饭碗嘛，要找工作，要家里就带一个大学生，毕业生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很苦闷，很沮丧的。他也是要找一个工作，自己拿工资补贴家用啊。后来他有了发明创造，他就想把自己的技术发扬光大，实现个人的抱负。后来在实践当中，他慢慢就觉得光这些不够，光这些不够，就说你一个企业是人的团队嘛，你要把所有的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出来。就要有一种思想的，因为他不断的实践，不断的思考， 嗯， 他慢慢总结了这套思想，他自己也在不断提升嘛。另外就是说，你刚才讲到的，一个人成功了就容易傲慢，稻盛呢就是有一个办法的，他就是每天反省， 每天反省， 每天反省， 一日三省吾身。 哎，对，他就是每天早晨起来洗脸的时候，我们脸人为什么要洗脸？因为脸上有污垢嘛，脏东西没有洗掉嘛。我们的心灵也会有污垢的，因为洗不到，洗不到。那个么，就说 他每天有两个动作的，有早上洗脸的时候，他会对着镜子讲，比如他这个脾气也有时候也很厉害的，企业家嘛， 他也有脾气， 哎，很有脾气，现在好一点了。比如他失言了、失态了，是吧？有时候说话过分了，他就会对着镜子讲，公平大赛就对不起，我这个话讲过头了，我这个态度不对，请你原谅我，表示忏悔，我下面可能要注意了，明天要注意了，这是一条。第二条是你让我意识到我的不对，所以我在向你表示忏悔的同时要向你表示感谢。他每天做这个动作，因为人这个社会啊，诱惑很大，人的内心的欲望也很强烈，就是说人要上去很难，要掉下来很容易，都要堕落很容易，成功的就容易骄傲，这个简直就是历史规律。有什么办法，就每天反省，每天用何为正确来对照自己，不对的人就要犯错误嘛，这个犯错误要在进入正确的轨道，就要反省，通过反省来对照自己的良知来修正自己。 嗯， 这个我们现在也是这么做的。 所以给年轻人一个很大的建议啊，每天你可以不三省吾身，但是每天早上醒来一定要想一想，昨天我做了什么，今天我要做什么，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非常感谢曹老师的分享。最后说一下曹老师的年纪啊，今年72岁了，还能做客我的节目，很荣幸很感激，特别专程跑到北京来。我觉得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特别有福气啊，因为曹老师不是经常能够在北京一对一的来讲稻盛和夫，虽然稻盛和夫今年86岁了，但是他的哲学观念，他的很多的思想依然被我们记录着或者影响着我们，所以我其实也觉得很多年轻人要看一看这本书，曹老师的这本书，一本是稻盛和夫记，一本是稻盛和夫的成功方程式。 啊，谢谢。 我们每个人经常会说一句话啊，精进自己，什么叫精进，什么叫修行，其实通过这两本书你就会感到，其实我们每天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每分每一秒都在精进和修行自己，看你怎么去把握，看你是不是真正的用良知去判断，去寻找内心当中最好的自己，成为最好的自己。非常感谢曹老师，谢谢曹老师。 说得很好，给我们提供这个谈谈稻盛这个和稻盛哲学的机会，我非常感谢。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诵读小站，我是一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相信人的无限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相信良知的力量。良知这个词，稻盛先生有时用良心来表达，有时用爱、真诚与和谐来表达，有时用真善美三个字来表达。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或者说真善美都一样，不比稻盛先生少一分，不比稻盛先生差一分。稻盛先生与我们的差别在于，从年轻时起他就觉悟到了自己的良知和真善美，并且 你是否会关掉电脑，放下手机，坐在一个舒适的地方，安静地回味着自己专属的记忆呢？想想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一定是少不了一杯优雅的红酒的。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喜欢用红酒表达自己独特的气质，有人深爱梅洛的芬芳，有人喜欢赤霞珠的纯正，不管怎么样，大多数人都能找到自己特别钟爱的那一款。过去很多人喝红酒可能是基于各种社交场合，现在呢，更多呢是想找到一种品味或者是一种精神的寄托。而我有一个朋友，他喜欢用红酒去寻找画面感，他说不同的红酒总是能带给他不同的回忆，于是乎红酒与回忆似乎成了一个圆满的闭环。说起了红酒，可能更多人还停留在它是红色的葡萄酒的基础上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到底如何品鉴一款红酒。很多人都知道法国是红酒的知名产区，基本上你去问身边的人觉得哪里的红酒好，他们都会提到法国的红酒。那么我们就首先走进法国的红酒。想要了解法国的红酒，一定要知道三个方面，分别是品牌、葡萄还有产区。首先呢是品牌，说句实话，现在市面上法国的红酒啊真的太多了，可以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对于品红酒的行家而言，的确啊，一些产区的特酿可能偶尔会带来一种惊艳的感觉，而且呢，懂红酒的朋友可以立刻说出他所欣赏的一些小众品牌。但是对于新手来说，不建议大家去品尝陌生品牌的法国红酒，因为刚起步的阶段最好是可以品尝一些正宗的红酒。所以呢，我们品鉴红酒就要从一些熟知的品牌开始，